万物复苏啊，一片生机盎然。 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冒出什么想法？ 其实春天是一个怎么说呢，恋爱的季节啊。 哎，该是可以恋爱的时候了啊！今天咱们来说一话题跟恋爱有关，就是那种懵懵懂懂啊，若隐若现的那种，就是哪些小细节，是吧？还没说透的时候。你觉得那些细节就说明一个人可能喜欢你 啊？对，我觉得要说这个话题，应该好多朋友，尤其俊男靓女、小可爱、小清新们都特别。 谁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年轻人或甚至一个就是上两岁数的人都有可能就是哎喜欢我。 你这确定是真的吗？你让我说完嘛。 你说 就不管是什么俊男靓女、小可爱、小清新，以及就是比较知性美、心地善良的朋友们，都会有类似的体验。 是每个人，我觉得都有。 就算是你没发现别人喜欢你，你也可以说说你喜欢别人的一些小细节吧。 对，欢迎大家随时把这个细节当中啊，可能喜欢你的这些小的细节、小的事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But I'm not about to let us fail. I'll be the wind picking up your sail. But won't you do something for me? 听听那音乐多么的浪漫。就到了这个恋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到处都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歌里面也找到灵感，跟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而且呢，我会发现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这种这个小的细节，你认为的细节，它其实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这个自信当中的。 啊，是吗？ 越有自信，你觉得哎呦，怎么大街上谁都喜欢我似的啊，就会觉得人家给一眼神，你就觉得很喜欢你。说到自信，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啊，脸大的你是否更有自信了？咱们来看看，据外媒的报道呢，美国的一所研究院呢也是发现了，人真的可以貌相，比如说公司主管的脸通常比一般男性的脸要宽，宽脸的人呢常被认为更有统治管理能力，更易取得成功。人的相貌特征呢与人体内的一些这个 激素水平有关， 对，激素水平有关。高水平的激素呢会影响骨骼和肌肉的结构啊，让脸呢显得更宽广，同时呢也会刺激人追求统治管理的心理。 可是，一般霸道总裁们不是都有一张非常精致的脸庞吗？ 那个是电视剧啊，真正现实当中，你看就是高端会晤，你看往那一坐，感觉坐 都是大脸盘子。我要升职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了。 你脸大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哎呦， 所以说我们要露出哆啦 A 梦的微笑，可能会被选中呢。 对，就是所以说你自信啊，就是别人喜欢你不一定因为您身上某一个特点，对吧？别觉得这自己不好看就不自信，没准人家就认为你长得哎呦啊，脸上长那颗痣还是蛮不错的。 我认为你整个人已经融入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中。 对呀、 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吧。来看这位荷兰的99岁的老奶奶。那么根据外媒的报道呢，许多人啊知道自己在大限将至的一些老人会列出一份此生没有完成的愿望清单，那么趁自己尚有体力和意识的时候想去完成他们。但是在荷兰，一名99岁老奶奶的清单则十分的特殊，因为有一项呢是希望体验一下被捕入狱的感觉。那当地的警方知道以后呢，就帮助老奶奶圆了这个梦想。那警员去到安妮奶奶的家里，将她接到了监狱，并且在一间牢房内给她扣上了手铐。那么在监狱的窗外呢，警员还给老奶奶拍了照片，那老奶奶显得十分开心和满足。 哎呀，这有这样的愿望也是挺奇怪的。 估计这个老奶奶在少女时期啊，也是有很多跟其他少女不太一样的梦想。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老年人总会做出一些年轻人不太能理解，但是又被年轻人所接受的一些事情。 我估计啊，如果我们认识这位老奶奶，会发现还会符合她的性格。 对， 因为人想出来的愿望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都跟自己人生有关系吗？ 是啊，那但是你给我解释一下，我一个朋友啊，他的这个姥姥就是特别可爱、特别慈祥的一位老奶奶。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就奇怪到让我们已经不能接受了。就在银行取钱的时候，就那个取款车，你知道吧？取款车里边有那个 荷枪实弹的那些战士 啊、 他走上前去摸了摸战士的枪 哦。 当时我跟我那小伙伴都看傻了， 嗯， 然后我们俩正准备跑，后来看见小伙子对大妈特别好，就说大妈来你摸吧 啊，真的吗？ 真的，我不骗你。然后后来他老还问呢， 嗯， 哎，你不怕我是坏人吗？大妈一看您就像好人，您摸吧。特别好玩，特别可爱，但是这种行为不能模仿哈、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作为一个老奶奶做这种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爱。 对，还是前提是不要影响大家工作。 哎， 嗯，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狂欢节斗舞秀啊，桑巴大道华丽谢幕。桑巴呢是最大众化的巴西文化表达的方式了，是世界公认的巴西象征。每年的狂欢节呢，巴西各地都会举行规模不等的庆祝活动，而其中呢最负盛名的要属里约狂欢节的桑巴大道舞校的竞演，其演员人数之多，服装之华丽，场面之壮观，持续时间之长，堪称是世界之最。每到这个时候，几十辆的花车呀，鱼贯驶入里约市中心的桑巴大道，比个斗舞。经过专家的这个评分啊，脱颖而出者就是比如就像那个足球比赛当中冠军一样名利双收。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特别的开心， 嗯， 又能穿得很漂亮， 哎， 又能展示自己的舞姿， 是， 然后最后还能够如果得到冠军的话还会名利双收， 那肯定啊， 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一段学舞蹈的经历。你为什么笑啊？ 能比吗？就人家那个就肯定，你现在一想就是服装华丽，而且一个个长得非常俊秀。 我知道，但是我当时学的也是桑巴。 哦，是一小胖子的，你来给我们讲讲小胖子跳桑巴是怎么回事。 真的，我小的时候有点胖，然后 是有点吗？你说 有点胖，然后呢，嗯，就是觉得想吸引我嘛，就普通的跑步啊跳绳，你想小孩都不感兴趣，就是让我去学桑巴。 嗯 嗯，然后就鼓励我说你看，就是我说我太胖了， 你这不能，当时你心里还比较自信呢。 没有，我说我太胖了，然后我妈跟我说就是要肉嘟嘟的跳起来才好玩，一扭这边的肉抖一抖，那边的肉抖一抖，抖一抖抖一抖，然后就会变瘦变漂亮。 哦，后来就因为桑巴然后把自己练瘦了。 不是，后来我就退出了这个舞蹈班。 哎，我当时练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比较受大人喜欢的，因为肉嘟嘟 挺累的。 对，其实你看这孩子就挺矛盾的哈。 嗯， 长大之后你肯定喜欢就是哎瘦溜溜的这个小姑娘小小子， 嗯， 对吧？就觉得这是就是现在美的哎一种标准、 嗯。 但是小的时候大家都喜欢那种肉嘟嘟可爱的白白净净的大脸蛋那种小孩。 没有哎，我当时退出这个桑巴舞蹈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舞伴，大家都没有选我。 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审美， 对对，他们不懂。 我觉得也是， 而且你也没有你有你能挑上的吗？以你眼光这么高，有没有？ 倒是真的有， 肯定 啊，没有。所以我就说啊，从这些细节就能够 救不了你了。 从这些细节就能够知道， 嗯， 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喜欢自己。哼，好，我们继续来看，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 哎， 抛出的是橘子，得到的是快乐。那为期3天的比利时小镇班什狂欢节呢，是迎来了最后一天，也是进入最高潮。那头顶鸵鸟羽毛帽子还有脚踏木鞋的憨人极乐是狂欢节的主角，他们一边呢是笨拙的踩着舞步，一边呢是代表着美好的橘子去抛向欢呼雀跃的人，将宁静的班什老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就大家都一身橘子， 多好啊。想起就最早的时候做葡萄酒的时候，大家都把那葡萄搁了一大桶里边、 嗯、 巨大的桶，每人都光脚去踩， 嗯， 然后就真的然后 好欢乐 酿葡萄酒。这真事儿，就是他们会就以这种方式，就必须是年轻的男性和女性一块儿就载歌载舞在里边，然后踩那个葡萄，然后互相拿葡萄踩一踩啊，拽拽啊，表达一下自己的爱啊，然后也是表达一下这葡萄成熟了收获的喜悦。 哎，真的是 哎特别开心， 嗯， 就是有时候你橘子一身橘子，哎呀真好。咱们再来关注一条，来看看意大利老农啊，是自学了上百种罕见的语言，完成了千册书籍的翻译， 据外媒的报道呢，现年86岁的里卡多啊博塔尼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村落，是一个农民的家庭，小学便辍学在家务农了。一生呢致力于翻译和记录100多种世界各地罕见和灭绝的语言。70年来呢，完成了1000多册书籍的翻译与写作。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呢，也是邀请他前去讲述自己的经历，但他全部拒绝了啊。他从来呢，这个没走出了过意大利，因为呢，他担心自己会对现实感到失望。从多年来呢阅读的书本当中呢，他也是已经形成了自己对有关这个俄罗斯等国家的独特印象。他不希望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 嗯， 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好厉害 啊。 嗯，我觉得是这种能翻译罕见语言的人就更胜一筹啊。 对， 嗯， 因为他是自己其实是孤独的，语言就罕见，没人交流，而且他翻译的书本也不是这个流行于这个市面的，就没法跟人交流。哎，你看没看过那本书？一定没看过，罕见语言没人翻译过吗？对吧？ 嗯， 自己的翻译啊。 哎，不过真的是绝世高手都是孤独的。 对对 对 是吧？ 高处不胜寒。 真的，就说起这个罕见的语言啊，你记不记得就是 N 年前吧，就 QQ 空间里大家都流行火星文。 哎， 我跟就是咱们组另外一位年轻的90后 小姑娘， 小姑娘女主播，然后做了一期节目是有关这个 N 年前的 QQ 空间，然后就说起这个火星文，她竟然全部都能够翻译出来。后来她就告诉我，其实这火星文没有任何意义，她只是随便给你加一点偏旁部首，你就只需要念你认识的那个部分就好了。然后我就说，等到就是差不多等到婷婷变成一个老奶奶的时候，然后她就被请出来，然后就解释一下当年的火星文。 哎，会 然后婷婷就缓慢地跟大家说，其实让我告诉大家，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哎呀， 还真是，我跟你说，这年轻人 很有意思啊。 对，特别遗憾的是在我这个当年那什么 QQ 空间啊，什么当时还什么个性签名当中，没有出现过一个火星文。 我也没有，你看我都不知道。 现在咱们再开始怎么样，再掀起一波热潮。哎， 出本书。 我跟你说，现在真的都喜欢复古，把以前的事情搬到现在的这个平台上怎么样。从今天开始咱们打开这个市场。 好，你先来。 没有任何意义啊， 我垫后。 嗯，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一条啊，男人天生喜欢汽车，女人天生喜欢娃娃吗？很多人都会觉得男孩哎，从小就肯定是喜欢这汽车和打闹，女孩呢就一定是喜欢布娃娃过家家，这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研究发现了，母亲怀孕的时候体内的性别激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差异。怀孕8周的时候，胎儿分别发生变化。男孩呢会这个有这个雄性的东西这个形成啊，而女性呢则是有这个雌性的这个激素形成啊，女孩则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其实男孩是有一定规律，女孩是不一定的。 哎，对， 对吧？ 嗯， 就是小。也其实也这也能理解，因为而且我觉得男孩也不一定受小孩，小时候这个男孩也去跟人家跳皮筋什么的嘛，对吧？ 嗯， 好多小就我一 个其实有的男孩也喜欢玩小娃娃 啊，那我倒不知道，没人 只不过他玩娃娃可能他那个关注的点不一样，比如他会研究一下怎么打开或者怎么能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女孩就喜欢给他换衣服， 所以岁数大之后就当这个医生去解剖了嘛。啊，哎呀，吓死人了。好，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哪些细节能说明一个人可能喜欢你。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陈鸿宇的《早春的树》。 家看书，耳朵座椅穿项链，被你锁进铁盒子，眉目流转做山窗，你常在沉默时凝望，而我的 深深，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如此取舍，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拾起一面镜，清早是你好梳妆，手指耐看做陈设，掌心纹精致的不需要打磨。雨季已过门栏，前途新芽是我，隆冬时节碧露烟尘是我。枝桠伸往更远处的路边湖泊，鸟儿惊起边将叶子抖落。 这是来自陈鸿宇的一首《早春的树》。这里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哪一个细节就能说明一个人可能他喜欢你。 其实一说这个话题都感觉心情不错。 就是啊， 嗯， 这被人喜欢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 对呀， 对吧，甭管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对不对，让人喜欢你就心里反正不难受， 嗯， 对吧。来吧，你这属于是这种 经常被喜欢。 对，不是我，对，行，就算经常被喜欢，就你会觉得，哎，那你就更能分析出来了，对方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就说明他喜欢你了。 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 嗯， 但是我会， 不刚才刚说，对对，非常有经验啊。 但是我会通过很多的事情，我感觉到啊， 嗯， 好像如果一个人他在意你喜欢你的话， 嗯， 你不管什么时候找他， 嗯， 他都在， 就是没有不在的时候。 对，你什么时候你问他什么事情，或者你找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在， 好像就是跟天天等着你一样 啊。对，就那种感觉。 哎， 嗯， 哎，我记得有一人这么说，我说如果对方喜欢你的话，就会在洗澡的时候擦擦手然后回复你。 为什么？ 一般你咱们洗澡的时候哈， 啊，我知道，都不带手机。 就算带手机，你比如听听音乐，听听相声，听听评书啊，往那一放，暴露自己了。 也不会， 就比如想的时候也不一定， 哦，对对对， 洗完之后除了电话响，你可能会看一眼是谁， 嗯， 那一般情况下你就正常洗呗，反正一分钟就洗完了。 哦， 啊， 哦天哪， 嗯， 我只有在等快递的时候才会 才会什么时候都接电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能说明一点问题。 对，就是你真的很在意那个电话， 对， 那个信息是谁来的。 对，所以说什么时候都会回复你， 嗯， 就像人郭旭说的一样， 嗯， 啊，喜欢你的人好像从来都不忙。 哎，是啊， 是不 是啊， 就一问说干嘛，没事啊， 没事，等你呢， 等你，那对，人家不，这就 含蓄， 含蓄， 含 蓄，含 蓄一点， 含蓄， 不能那么直接。 对对对。 再来看这位叫旭明妮的朋友说，女孩子的脸红啊，是胜过一大段对白的。 嗯，就是 脸一红，就说明她喜欢你，或者是， 哎， 不好意思看见你害羞。 对， 嗯。 没准看人后边那人走过去的人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嗯， 就关于今天的话题，说哪个细节就能证明对方喜欢你。我要吃兰州拉粉，他说了，说最想说晚安和最不想说晚安的都是你。 嗯， 这什么意思？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不知道为什么不想说晚安的也是你，怕影响你睡觉。 可能就觉得 不想了， 这一天要结束了吗？ 啊， 就好像还要很多、很多话可说。 哎呦，你看来还是你这， 我岁数到了嘛，有些事情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对对对。 来看很酷很酷的女超人说，这个学生时代的男孩子越是喜欢你啊，越是和你作对，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傻傻的大男孩们。 就是你说什么？ 这个你有发言权。 为什么？我 就是在学生时代，如果喜欢女孩子，是不是就跟她作对，欺负她，揪她辫子？ 对对对对对对，就找事儿。各种找事儿， 嗯， 找到人家长找你来， 那你这 怎么了？ 那你这有点过分了都。 没有过分啊，就是这个爱之深，恨之切啊，就是这个也能说明一定程度吗？ 哦， 就是你爱的越深，这欺负的程度越高啊。 哦，所以最喜欢那女孩子是把人打哭了还是怎么着？ 不是，就是你天天招人家，人家家长肯定不乐意啊。啊，人家长过来，你不许欺负我们孩子啊。啊，就是跟你说一声，是不是？ 家长可能也是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什么就按在我身上了？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 YG 他说了，说，哎呀，大家围在一起讲笑话，他第一个看你笑不笑。 啊。 哎呀，看你。 哎呀呀呀。 很关注你，或者就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完善。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大家围在一起讲笑话， 嗯， 他只看着你笑， 顿时感觉你就是个笑话， 这就看着你就别人在讲什么没听见哈，啊，一直看着你傻笑。 哎，这有可能， 有可能吗？ 这是另外一个喜欢他的人。 哎， 你说，你说这样一个女孩多幸福，一圈人讲笑话的那个人喜欢他，听笑话的那个人也喜欢他， 对， 就两个人同时冲他笑， 不是。 啊，不是， 三个人 哦，还有一个人 讲笑话的人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 嗯嗯， 然后看着他傻笑那人是他一个就是忠实的铁粉了，那肯定是， 嗯， 是吧， 嗯？ 暗恋的对象。第三个就是那种第一个听完这笑话，假装哎跟他没关系，假装听完这笑话之后，先看你哎笑没笑，笑没笑，笑没笑。三个人， 第三个怪人是 刚才这不是人家说的就是吗？他第一个看你笑不笑， 这不就是讲笑话的那个人吗？ 肯定不是啊。讲笑那人肯定是这自己低头得显摆自己那感觉。 好好好 啊，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 三个人， 哎呀，真有意思。好像在演戏哈， 多开心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前男友啊很久没联系了，忽然心情不好，情绪低落，特别特别难过的时候，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就说了随便说点什么，过会儿收到一条回复说我爱你。 哎呀，你看看这怎么闹，这个 这感觉 是 一个 啊，这不是前男友吗？这不是， 就前男友还喜欢他呀， 啊，就是那估计这女孩说的分手， 对啊， 男孩我还是一直还在等你呢， 嗯，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一天，你会后悔的， 对，永远都不忙，就等着你， 对， 嗯， 咱们再来看看那个照妖镜发来了三张图片， 嗯， 眼睛不会说话，啊，不会说谎，看见这照片我已经开始激动了，嗯， 你其实确实是。就是说观察一个人先看他的眼睛吗？ 对， 就眼睛真的是藏不住你的小心思。 嗯 嗯，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张图片。 来赶快吧。 其实就是大话西游里边，就是 紫霞 看见那个 至尊宝。 对，幸亏你给我提醒了，我差点说朱茵看周星驰的眼神。 就大家也能明白，因为 能明白，对， 一定对应的就是这两个人。 哎，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那部电影。 我特别喜欢朱茵。 我特别喜欢周星驰， 对，特别好看，真的就。但是你这么一说，眼睛不会说谎的话，人家在演戏呀。 那个时候他们俩就是相爱呀，啊，太八卦了。 啊，也就是说他其实对的不是镜头那眼神，那个小眼睛什么的。 他们应该当时戏里戏外都是有、 啊、 有情感的、 哎，不管那些， 所以说眼睛不会说谎嘛。 啊，眼睛不会 说谎。哎呀，真讨厌。嗯。来看这位朋友说，回头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他在看你。就你不管什么时候回头， 嗯， 都发现他在看你， 啊，这就特别像上学的时候了， 就一直眼神在追随着。 也不是那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一回头啊，你这个铅笔什么的，就其实那手他不是眼睛没跟手走，没在铅笔上面，一定是扫过、停住一个人， 令人，然后但是又不好意思停，然后赶紧看铅笔，然后看他没有看你，哎呦一看，哎呀，你看我干嘛呀？你干嘛盯着我呢？ 就发现他也在看你。 哎，这两个人可能慢慢的就会，是吧？明白对方的一点小心思，但后来你之后这岁数越长之后，好像没有这些了，就有点迟钝了。 哎，就我也是发现你刚刚说的那个，就回头拿铅笔什么的，然后一扫，我会觉得那个角度你并不太帅之类的，会有人看你吗？ 当时不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我只能下半时段告诉你，咱们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来告诉你啊，这眼神到底怎么回事？今天聊的话题，说说哪一个细节就能证明一个人可能喜欢你？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出他喜欢你？ 哎，一个人喜欢你，刚才上半时段咱们说到了这个眼神的问题，还有疑问吗？ 当然了，你又 还敢反驳我吗？ 我没有反驳你，我只静静的等待那个后续的故事。 你当时问的是什么？你先说。 我当时就说你当时怎么会在拿铅笔的时候， 你说那就瞬间并不帅啊。 对啊， 那个年纪你根本就不会顾及到自己帅不帅，而且就按我们这种颜值来说，你任何一个瞬间都不帅，也就无所谓了。就其实是这样，就比如说，你真的会因为某一个女孩坐在某一个角度，比如说坐在你左后方，那你一定是转左侧身去拿那根铅笔。 你都是拿谁的铅笔？ 根本记不住。哎，就是你现在回忆起来， 给你铅笔的永远是一直在喜欢你的那个女生。 不会吧，我都忘了是男孩女孩了。 哎呀，你紧张了，你紧张什么？ 哎呀，不会错过了一段姻缘吧？ 其实你说起这个，还有一位叫北城以南的朋友说了， 哎， 他说高中的时候早上进教室第一眼绝对会看那个人的座位， 哎， 如果是互相喜欢的话，那么这个视线相撞的几率是98%，因为他也在等你，跟你这个故事属于一种类型。 对，我这只是故事啊， 嗯， 编造的啊。 啊， 今天来说的话题，哪些细节说明一个人可能是喜欢你？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过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我们继续来看资讯。那《金刚狼》中国首映礼，17年相伴的粉丝呢是泪别狼叔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呢是在北京举办了《金刚狼三：殊死一战》中国新闻发布会暨首映礼的活动，那么主演们是纷纷出席了，不少粉丝呢都是从外地赶来参与谢幕告别的。那现场的粉丝呢是尖叫泪目，久久不散去，场面非常的感人。 嗯， 让我想起了《哈利波特》。第8部就是结束的时候， 嗯， 大家也是感慨了好久。 对， 嗯， 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科学家总结出了关于接吻的有趣事实。第一个啊，是德国研究发现的，人们接吻的时候头习惯是偏向右方的。第二个，接吻的时候需要146块肌肉协同来完成，其中包括34块面部肌肉，112块的这个姿势肌。第三个，如果男性每天上班前妻子都亲吻他的话，那么他比不享受该待遇的男性会多活5年。第四个，人生啊，这一生当中亲吻的时间平均合计2周。 嗯，所以说就总结下来，就是说一个吻可以调动146块肌肉。 嗯，就不用去健身房了。哎，接一 有伴侣或者是有爱人的朋友们，多给对方一个爱的么么哒。 对， 是不是？ 哎， 然后我们就能减肥了。 嗯，就不用去健身了，对吧？ 嗯， 而且让人这个心情愉悦， 是，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啊，就像你比如说，这，同样是在家里边啊，同样是等你等待你回家，等待你是一路不是一肚子的这个唠叨， 嗯， 一肚子抱怨。 你看，这早上起来你干嘛干嘛干嘛？你这怎么不干嘛干嘛干嘛？ 和一个吻，你这心情都能一样吗？ 真的不一样。 是不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生活的细节也应该是大家都用爱去体现。 上去深情一个吻，然后再说早上你让你干嘛干嘛，你怎么不跟这个啊？ 让你买东西买了没有？ 啊，买没买？啊，出去又不挣钱就回来了。 天哪，你是在反串吗？好棒啊！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来看看6个理由让你爱上樱桃。樱桃呢是酸甜可口的，富含花青素、维 C 还有铁、钾等营养素。近日呢，美国的营养师也是总结出了樱桃带来的非常大的好处。第一个，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二个，减少癌症的风险；第三个，改善睡眠，睡前呢喝杯樱桃汁可以提高睡眠的质量；第四个，补铁；第五个，缓解肌肉的酸痛。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进行体力劳动之后，不妨吃点樱桃；第六个，提高免疫力。 嗯，这也是让我们心情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 哎， 就是我们可以多吃樱桃，也多吃其他的水果。继续来看三生石，有关三生石的话题啊。近日呢，一个热播剧中提到了三生石，就有网友指出这块三生石就在杭州。据了解，杭州的夏天竹确实是有一座著名的三生石，但是歌颂的是唐人李渊和高僧圆观的隔世友情，从来没有在三生石上刻名字的说法，所以要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在文物上乱涂乱画。 嗯， 就算乱涂乱画，是圆定不了三生的。 哎，跟这没关系。 对对对， 我记得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次在博物馆里边，看到了一个碑，碑上被人刻着字。 是吗？ 就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文物级别的了， 嗯， 但因为当肯定是当时在某个地方被人刻上了，但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文物，被展到博物馆之后您的名字一直在那碑上。哎呀，怎么办？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对，一定 要保护好文物。 哎，不，其实不仅仅是文物，所有景区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墙上您愿意刻一名字刻一名字，其他的地方咱还真是小心一点， 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 哎， 确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杨幂的戏服啊。 卖到8000就吓到了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组呢，近日也是公开拍卖男女主角原版戏服，杨幂一套呢穿过的戏服呢，拍出了8501元的高价，引发了争议。虽然说剧组也澄清了，说此举呢是为了公益啊，但是呢，这个杨幂也是这个是一个招黑的体质，就是经常会被人评论点什么。电视剧的戏服怎么来处理呢？国内现在的惯例是，经典戏服会被收藏公司或明星收藏，其余的回收处理。不过拍卖可能，会越来越有市场的。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戏服啊，被明星就是饰演角色的这个人收藏会比较有意义 啊 啊，拿出这个戏服可以看他陪伴了我很久，塑造了这个角色， 哎、对， 是不是？ 其实粉丝，如果你哎，比如说，当你就是按原价，比如说很便宜的价格买回来之后，送给你一个粉丝团的粉丝， 对对对， 多有意义啊！你想想，对吧？而且粉丝拿到这件衣服的那个心情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会支持你一辈子，一直支持你，永远支持你？ 对对对，所以就希望这个偶像跟粉丝之间也会建立一些越来越单纯的一些友情。我们继续来看，这是西安，正在开车，如果内急了，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公厕，却又担心无法停车。那么为了解决如厕停车的问题呢，西安的交警呢是在公厕前设置了如厕专用的临时车位。那公共厕所旁一共有2个如厕专用的停车位，那么一块如厕专用的停车指示牌上还标着15分钟的免费停车时间。 非常的这个便利哈。再来看看这只金毛走丢之后呢，竟自己的报警求助啊。广西的两位民警执勤，一只金毛呢叼着自己的这个牵引绳向警车走过来，站起来用2个前肢搭在这车窗上，始终不离开。狗主人呢也是认领的时候说了，说狗狗呢曾在警犬基地短期的上过学，对警察是特别有亲切感的。迷路的时候知道自己去求助。哎呦，太聪明了，简直。 对，大家生活中也经常提起金毛犬啊，就觉得它小的时候又可爱又无辜，长大了以后又给人，又特别的有才， 对， 对不对？ 但估计你们是没养过，第一年。 啊，对，我听说过，第一年它是非常的 魔鬼，魔鬼，就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啊，就像一亢奋的一个孩子一样，就是24小时在亢奋着，就一直在家里边叼来叼去，叼来叼去，叼着一个拖鞋不断的甩，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家里一包这个纸巾就会是甩来甩去， 他在释放自己， 释 放自己的活 力。 释 放一年之后，我还给你一个天使。 真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哪些细节可以看出他喜欢你？ 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歌，来自苏打绿的《我赖你》。 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懒在这里，懒在这里，一生一世赖着你。爱着你。 只有苏打绿能唱出来的《我赖你》。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爱情有关的，就是哪一个细节就能说明这人是喜欢你的。 我刚刚还想说，你说会不会有的人喜欢你的表现就是一直赖着你？ 会呀、啊、 是吧？ 对，就是特别黏着你， 没事老 依赖你，对， 嗯， 什么事儿都得问问你， 嗯， 跟你说一说哈。 是， 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这个又没有多难堪，他说了，其实他并不太喜欢，并不喜欢你，只是你太喜欢他了，才以为他喜欢你。 这有点小尴尬。 这就尴尬了。 哎，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会、 啊、 可能会有那种心理暗示。 从某个细节，你就是你会捕捉他每一个细节了。 对， 要是大街上的就正常的这么一个，不是别大街上，就是正常的这么一个朋友，你就不会多想啊。 嗯。 但因为你太喜欢他，就天天盯着他，突然间有一个细节，人家无意间看了你一眼，喜欢你，别解释了。咱们俩结婚吧。 嗯，还有就是比如这位朋友说到的、 嗯、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常见，就是他说到别人叫你名字的时候他会先回头， 哎， 是吧？ 对， 尤其是一群人中有人叫你名字，哎， 有可能 那就特别明显了。 嗯， 是吧？ 对，就是基本上他会关注你的一切嘛、 嗯、 还有就是不如假装去健身，他说为了他我来锻炼身体，他说喜欢有肌肉的男生，我做到了，他走了。哎呦，还发张图片，这确实还是一个肌肉男了。 嗯，这么执着这么有毅力的话还会有好姑娘的。 嗯来看猫的树和我的你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喜欢过？你可能没有发现。 哎，对，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比如说对方表达方式不一样啊，对吧？或者自己的这个不是特别的对这种事儿、 嗯、 他们不是特别敏感，有点木讷呀，都有可能。 对 啊，还有 IAM 他说了，就说这个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哦 发了一张照片。 嗯 家里边猫咪在看外边的一只猫咪。特别可爱。 嗯，来看青塔说，对视的瞬间眼睛躲开了 啊， 就被发现了，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小尴尬。 嗯、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一会儿他会又再看你一眼，看你还看没看着我，啊，就是那种特别细微的。为什么说是细节呢？就是一些细细的小事吧。良人久有无尽，他说了，有一次啊，他在帮他妈在剥蒜，我发了信息问他干嘛呢？他说用语音说啊，这个我在剥蒜呢。过了半天，委屈的跟我说，我妈说。我干什么事儿都要得跟你说一声啊，可能说那个他妈妈说的比例还得难听一点，但 是就是各种细节。哎，其实确实是这样， 啊， 尤其两个人好像在热恋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 比如说我开瓶水，我喝了一口， 对， 就之类这种 就是 太稀松平常的细节。 哎，我在抠指甲啊，我这脚在挠地。就各种这样无用的细节都会跟对方说，而那个时候可能会，我不知道就大家都有没有这个瞬间，就打电话，没什么事儿， 嗯， 对，打个电话，而且 一直在 不爱挂 啊，对对对， 反正我觉得热恋初期的时候，可能电话费肯定就稍微贵一点， 啊， 除非在一起，在一块儿，每天都在一块儿工作，对吧？ 对，要说现在的话，就是可能不停的发微信哈， 不知道好多年没热恋，这岁数还怎么热恋了都？ 来看看。向晚风啊说，当你在研究身边那个男生喜不喜欢你的时候，多半你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嗯，对， 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开始研究他。 大大也说了，拍集体照的时候，哎呀，偷偷的得站到他的旁边 啊。 你看发了一张就是他们的合照，就是他可能我看这应该是一个男孩，这是一女孩站在男孩。就是偷偷的站在离他近的地方， 偷偷的，嗯， 这时候旁边不现实，因为当时不都是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吗？ 嗯， 但是最起码哎得啊稍微安静一点吗？嗯，能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呢。 感觉这个女孩子的表情也是特别甜美， 对，就特开心，一看就不像 乐开了花。 你要这么一说， 嗯， 这真不像是这个集体照当中应该露出的表情。 哎，还是你看她有点害羞的那个小扭捏哈。 对， 嗯， 对，身体侧侧的往这男孩那边倾，真有意思。 来看这位朋友说，哎，比较霸气，说陪我聊天吧，聊出感情我负责。 哇，有没有问人同不同意啊？ 人家就回了一个 OK 嘛。 哦， 那就 OK 了。 对，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哪些细节就能证明他是喜欢你的。 嗯， 来看看这个油黑黑他说了，说开学我回学校啊，不能留在他身边了，送我去坐高铁的路上他的眼角，我看看有点湿润，有点湿润，这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嗯 啊，有点湿润。 哦，我刚刚看到这个我没能理解， 怎么了？ 就是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他说的眼角是他的眼角在看他，结果我发现也没有，原来是湿润了。 哎，有点湿润，就其实自己是特别不舍。 还是你有精力呀、啊？ 不是、不是，我这人比较细心而已， 来看这位朋友很浪漫啊，他说，认识我老婆之前呢，我给她备注的是月亮，后来她问我为什么，我笑笑说因为海上月是天上月。他表示没听懂，我也没解释，然后他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因为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所以他给老婆的备注是月亮。 你看看， 嗯， 哎呀， 好浪漫、啊、 都是套路啊。 人家很浪漫，怎么会套路呢？ 这事儿怎么回事呢？我再帮你讲解一下。 给你套路你也不会出牌啊。 哎，你看，就比如说咱们知道这之后，然后之后就比如说喜欢一女孩， 嗯， 认识之后先给标上月亮，有一天无意当中，哎呀，手机怎么掉在你面前了？看看看备注是什么呀？哎，你怎么把我备注的是一个月亮？ 嗯， 我得跟他说了啊，因为海上月是天上月，他没听懂，但是我要不要解释？对吧？这女孩这回去得查呀，什么叫天上月？是这个不海上月是天上月啊？什么意思啊？回家一查，哦，原来眼前人是心上人，你深不深？你说，哎，你就你解释解释深不深？ 那你别忘了，就是你们俩就是说拜拜的时候要提醒他一下，晚上回去查一查。 那不行， 他万一忘了怎么办？ 忘就忘了，忘下回，哎呦，手机怎么掉在你面前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他该怀疑了 啊。 再来看，也是可能是学生时代的小心思啊。 嗯， 说交作业喜欢把作业本跟他的放在一起。 哎，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事情必须得跟他靠近。就是靠作业本都不能让别人。 你看看，我都说各种课代表的心思深呢。 哎呀，厉害！ 只有他们有这种权利。 你的智商啊，他说了，说那我只能告诉你，人生三大错觉：手机在震动，有人敲门，他喜欢你，所以说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嘛。 我觉得这个有道理，三大错觉 啊。 对， 嗯， 老有这种错觉。 哎， 嗯、 还有这位朋友也很有意思，白振说。我只想说，和你聊天不一定是喜欢你，很有可能是喜欢你的闺蜜。 哎，对， 哎，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 就你跟一个女孩聊天，其实是想通过她靠近她的闺蜜。 有可能 啊， 有可能。 天， 就是不是？但是这种人，我觉得一般啊，就是人家都会就是主动说清楚。 哦， 玉苗，我跟你说一事儿啊，别跟别人说。 嗯。 求你了，就是你看咱们俩关系也不错，一定会加上这些话。你俩关系也不错，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嗯， 那个，那谁谁谁怎么样啊？平时有没有提到过我？人家一般都会，那要不然跟你聊什么？跟你聊聊聊聊聊聊聊，肯定不会，肯定是先你说。 啊、哦，我这个时候就会傻傻的说，哦，她挺好的，跟她男朋友，我还没男朋友呢。 你这可不傻了，你不傻也往自己家傻呢，这是啊。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嗯， 关于喜欢的话题，哎，吴永京他说了，当155可以打过185，这什么意思？ 嗯，你研究研究，我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这位一定是就曾经特别有怎么说呢，很有想法的一位朋友说， 嗯， 妙语连珠是猎物，支支吾吾是喜欢，然后。献下了两颗扑通扑通的小心脏。 妙语连珠是什么？ 猎物。 猎物。 支支吾吾是喜欢。 支支吾吾的，这样你开始紧张了，不知道说什么了，支支吾吾的，不好意思说话了。 确实，你看一些男生，他跟一个女孩就特别妙语连珠的时候，好像确实感觉没有那么喜欢她，然后真正动情的时候，就反而就是都不会，什么都不会表达 了， 对， 傻了，完全傻了， 什么都不会说了。 是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女孩呢？端着一杯水，你吃水果、啊？哎呀，那是完全傻了啊！ 嗯， 男孩与犬，他说了，第一个，偷偷看你， 你转头就，哎呦，庄总看风景，今天这天真不错啊。第二个，主动找你聊天，你回哦，嗯，他都能接下去说，并且收尾说的这个肯定是他。第三个，老是欺负你，叫你傻瓜、笨蛋啊，但是不许别人欺负你。第四个，偷偷的翻看你的空间呀、朋友圈啊，但是很少评论，很少点赞，因为有点害羞。第五个，看到你跟别的异性这个往来啊有点密切，会莫名的吃醋，躲着你。 这， 这几个， 这位朋友的，如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这位朋友的性格就是蛮低调的。 对啊，就还真是，从来不得这个表达出来 啊 啊，不表达出来，人怎么能知道呢？怎么人怎么能拒绝你呢？ 但是往往这样的朋友，他喜欢一个人，喜欢的都是很深情的， 哎， 嗯， 而且就是很专一那种， 情到深处了。 翻翻今天第三号是朋友圈，别点赞了，太尴尬了。翻翻第四个喜欢的人，翻翻第九个喜欢。 嗯，我真的觉得现在就包括影视作品中你，你很少会看到那种傻傻的男孩了。 嗯， 最近一次看到其实是一部古代古装戏，就是那个《芈月传》上面的子歇。 傻春吗？不是傻傻的吗？怎么谁都欺负我？这道题我不会做。啊，挺有意思的。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挺甜蜜的， 挺甜蜜的，而且聊的就是傻傻的那感觉。 嗯， 对吧，就好多人其实我们会发现喜欢一个人， 嗯， 其实真的是傻傻的那种，就好像自己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一遇到喜欢这事儿，喜欢的人就变得愚蠢了。 对 啊，不知道怎么办了。人都说恋爱的这时候智商为零嘛， 嗯， 那可能暗恋的时候这智商就是负数了。 嗯， 所以说这暗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特别美好的一段回忆。 对， 哎，这么一聊，就是人家要是如果说拒绝你了， 嗯， 不成功了， 嗯， 哪怕失恋了又有什么呢？ 嗯， 有了那么好的一段回忆， 嗯， 对吧？ 我们还想通过这个话题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生活的各个细节， 哎，看看他是不是偷着看你了， 不要辜负生活的美好啊！ 是不是把作业本放在你旁边了？是不是照照片的时候偷偷看你了？是不是偷偷看你朋友圈了？等等等等，留意身边喜欢你的人，也珍惜那个人吧。 是的，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9点整。